就这样，我也还在路上，没有人能诉说。也许我只能沉默，眼泪湿盈眶，可又不甘懦弱，低着头，期待白昼，接受所有的嘲讽。向着风拥抱彩虹，勇敢地向前走。